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，时间它却悄悄说，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。你说你有话不能说，眼眶有泪光闪烁，我想我也很明白，没什么好难过。放手也是一种温柔，你和我都会好过，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忘，回头并笑着说，放手也是一种寄托，你和我都必须做，而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，你爱过了。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，时间它却悄悄说，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。你说你有话不能说，眼光有泪光闪烁，我想我也很明白，没什么好难过。放手也是一种温柔，你和我都会好过，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忘，回头并笑着说，放手也是一种寄托，你和我都必须做，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，你爱过了。种温柔，你和我都会好过，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忘，回头并笑着说，哦，放手也是一种感动，你和我都没有错，让回忆它也随着日子走，我们都爱过过了， 只要能够远远这样看着你，看着你，看着你，就算伤心心里还是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只要能够静静这样陪着你，陪着你，陪着你，就算分手还是选择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， 我好希望整个地球只剩下我和你，我就能勇敢地说我还爱你，我好希望我会忘记说再见的声音，我不再回忆也不再伤心，

忘记了你当时会有怎样的反应。我拉着你的手放在我手心，我错误的感觉到你也没有生气，所以我以为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直到你转身离去那一刻起，逐渐的清醒，才知道把我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。在你的内心里是怎样对待感情，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提起。我自说自话简单的想法，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，所以我伤悲。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，看见就爱你爱得那么干脆。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，它来得那么快，来得那么直接，就算我心狂野无法将火熄灭，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遇。如果说想着你的美，闻着你的香味，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。如果说不是老天让缘分把我捉弄，想到你我就不会那么心痛。就把你忘记吧，应该把你忘了，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。直到你转身离去那一刻起，逐渐的清醒，才知道把我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。在你的内心里是怎样对待感情，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提起。我自说自话简单的想法，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，所以我伤悲。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，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，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，我也不会想第一次看见就爱你爱得那么干脆。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，它来得那么快，来得那么直接，就算我心狂野无法将火熄灭，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遇。如果说想着你的美，闻着你的香味，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。如果说不是老天让缘分把我捉弄，想到你我就不会那么心痛，就 该把你忘了，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，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。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爸爸看，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！ 哇，自驾畅游、步行游览，还有龙车体验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，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爸，我们出发吧！ 稀有灵犀轻松手袋，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，悦享两年零利率。地址：房山区演村镇演村公交站北侧100米，详询010-8030-8588。 买标致到汇金，南有汇金科曼，北有汇金德通，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，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。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？4月15日10点，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，到店有好礼，购车有惊喜，分期付款、二手置换任您选。电话03123669210。 好音乐九五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爱如此徘徊。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, 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.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. I'm leaning on just believe it. There's nothing to it. 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.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. I believe I can soar. I believe.

用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，一根傲骨无法隐藏成了珍贵的力量。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发制人，赢了还说承让，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。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，一根傲骨无法隐藏成了智慧的力量。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发制人，赢了还说承让，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。见证了时光。

长路也不倦，直去到他身边，只求跟他一见。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，望他珍惜当中意义，齐齐把相思串。拾起张纸接只小船，随随地放于水面，静心闭目许个愿，船儿匆匆飘远，望船实践我这个愿，遥遥长路也不倦，直去到他身边，只求跟他一见。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，望他珍惜当中意义，齐齐把相思串。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，望他珍惜当中意义，齐齐把相思串。 Never break your heart. 从未试过拥有，一生挣扎永不休，可知我永远欠缺自由，从未试过拥有，空虚偏却永不休，把一切尽占有。从未试过拥有，欢欣仿似夹心扣，怎追究？眼看最爱逝流，从未试过拥有，一生只配我悲忧，几分爱亦占有，谁令现实在每秒里也在逼我？谁令我不知的奋斗？泪滴在心头，仍笑着强忍心里愁。人为活着，便要勇气拼命争斗，迎合这悲痛的节奏。日后或当年，也不需悔疚。从未试过拥有。一生亏欠却不休，怎可以带去每寸恨愁？从未试过拥有，一生哭笑已经休，转身去未悔疚。 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，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爸，我们出发吧。

是是不是你的手，衣服穿得那么厚，是不是因为你不够温柔，也许爱情全都是我无中生有。窗外忽然贴满星星，是不是你眼眸，花语快要开成花，是不是因为还没说出口，也许爱情只是一场海市蜃楼。